點解你哋成日講啲嘢另外由天堂去返地獄 花生同啤酒其實好夾，點解咧？ 會發脹喎，我覺得。 唔係啊，花生咧係一種魔力咧，令到你隱藏嗰啲偏執狂咧發酵出嚟，你會不停係剝，係咁剝，係咁剝，係唔停。 但你知唔知嗰個牛肚係多到我初條第三條牛肚絲已經係你覺得好安慰啦，幾蚊圍翻。係。哇，十幾廿條啊，大佬！你知唔知啊？嗰個長度係長過麻雀少少咯。 嗰啲咪舉藥嚟㗎？ 舉 啊！ 咁咧係唔得㗎。 但係好少見茶餐廳食嘅即食面咧，啊、我好憎佢啲師傅好有心機咁整個面。 哦、 一定要 hea 掉個面落去嗰、那個罩呢度，喺個喺個熱水度咁搓實，喺度碌兩下，咁一嘢倒出嚟， 個面一定係咁煮，一定係咁煮， 唔可以多過一分鐘。 係唔可以 快入啲嘅， 落明火嚟煮嘅，唔得㗎，一定 明 火，因為本身伊面嚟， 係啦，爛㗎會， 因為伊面嚟㗎嘛，本身個福字面底，一煮得耐就淋得好緊要，淋得好緊要就唔 乖喎，唔係講少喎， 但你攞出嚟嗰、那個。我都覺得你攞得 好， 可以搞， 係好似，真係好似。 有忌廉味定係淨係粟米味？ 嗯， 定係 奶味？ 奶味。 面界別應該最經典就係我哋個攞攞攞攞得好掂嗰個咧，贏多咯。係 啊，贏多咯。 而家咧就唱翻高德嗰只啊撈面， 咁似 包就食完咯。 咁嘅咩？ 我哋要買咗五樣嘢，中服嘅咧係有四樣嘢。茶妹， 經一 遲啲瞓。 星期四晚有食唔食？ 四面漏屌，八卦抽水。我係你哋嘅呃拉一周節目主持人柏原太河。呃拉呃得有幾盡，你要聽我哋呃拉一周啦。你聽緊嘅係 Regga 先，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同埋無限連線嘅網絡媒體。 本來個全新節目桌遊兄弟，一個介紹桌遊俾入門人士玩嘅節目。我係 Kelvin 奇， 我係 Dio 啊，大家好。 喂，大家好啊！今日咧，我即係第一集啦，好開心可以開到一個節目，我好開心，真係好開心。 係啊，咁咧呢個節目係講桌遊啦。咁首先講下咩叫桌遊先啦。 桌遊即係全名係桌上遊戲啦，即係 board game。其實細個咧，即係大家聽到桌一個字好似好陌生咁樣啊。咁樣咧，其實桌遊一啲都唔陌生嘅呢樣嘢。比方說，其實大家細細個都玩過，譬如飛行棋啊，或者象棋，其實都係或者國際象棋啦 ，even 都。甚至個嘅國際象棋都係依一種嘅，都係桌遊嚟嘅。咁樣咧，桌遊當然啦，而家慢慢發展咗落嚟，咁多年嚟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桌上遊戲啦。咁桌上遊戲 board game 啦，中文就叫桌上遊戲，桌上遊戲即係喺台面上玩嘅遊戲嚟嘅啫，純粹 係。係啊，咁我知道你係桌遊專家。 我唔係專家嚟嘅，我都係玩咗一段時間仔啫，都想提同大家分享分享一下啫。 啊，咁啊 ，Kelvin， 我想問下你咧，你第一個接觸嘅桌遊嘅遊戲係咩嚟㗎？ 我第一個接觸嘅桌遊遊戲啊，我第一個接觸桌遊遊戲應該係一隻 game 叫做卡坦島啊。卡坦島咁其實呢隻 game 都幾適合入門人士，入門啱啱開始玩嘅人，啱啱開始想玩桌遊嘅人嘅，都亦都會，譬如身邊有朋友玩桌遊嘅話咧，都會接觸到呢一隻 game 嘅。不過如果想自己真係從乜都唔識冇人帶嘅話，呢隻 game 咧就會難少少，亦啱啱開始學嘅話難少少。嗰個嘅玩法有少，你可以話有少少似大富翁霸地盤啦，咁但係嗰個玩法就好拗拖嘅，比大富翁。咁你咧，你第一個玩嘅遊戲係乜嘢啊？ 我第一個細細個就都係好似你頭先講啦，由飛行棋啊、波子棋嗰啲開始啦。 嗯，飛行棋、波子棋，飛行棋、波子棋嗰啲咧，我成日覺得咧，譬如波子棋同飛行棋就好 簡單嘅， 好簡單啦，其實好戰勝啦，係咯，擲骰仔擲到之後就啊，梗行俾只機啦咁樣。不過更戰勝嘅有呢個棋康樂棋啦。咩叫戰勝呢？即係話 你即係嗰個事情係好好一步一步一步，我擲職仔我就做咁樣，嗰、那個決策嗰嗰樣嘢比較少嘅，咁 即係可以話係一個比較靠運氣嘅遊戲。 靠運氣遊戲啦，唔係靠運誒，有啲 game 唔係又唔係咁講喎，即線性同運氣又唔係喎，有啲 game 咧係運氣，雖然你擲咗職仔之後，但係會有你可以決定嗰啲色仔係點樣用嘅，有有呢類型嘅遊戲嘅，都有呢類型嘅遊戲嘅。咁我第一個玩遊戲卡印度啦，你第一個玩遊戲我記得你細個玩係呢啲啦， 細個係呢啲開始啦， 啱啱開始真係開始玩，原來桌遊更仲有更加多嘢入去玩嘅遊戲，會係啲乜嘢咧？ 我咁咪玩個遊戲比較特別嘅叫 Bockers 啊 ，Bockers 啊， 咁係一啲好抽象嘅遊戲嚟嘅，靠一啲。即係唔同形狀嘅積木啦，去圍人哋嘅地，即係其實應該係由圍棋演化出嚟嘅。 有少 係 咪？應該我諗大家應該喺 TRS 喺換上翻成嗰啲應該見過依一個嘅遊戲嘅。好似中文叫格格鬥啊，即係咧一個正方形嘅盤啦，咁之後咧上邊咧就擺啲好細粒好細粒嘅有一隻好似俄羅斯方塊咁嘅圖形嘅，咁嗰啲圖形就比較長少少。咁樣咧就個目的咧就係咧要盡量放曬自己嘅全部嗰啲嘅粒粒落去，咁樣咧同時咧阻住人哋去擺。咁點解頭先阿 Dio 就講位置係比較抽象嘅遊戲呢？咁喺呢個嘅 board game 裏面，抽象同埋唔抽象呢，主要係講緊呢個嘅佢有冇主題呀，即係佢有冇主題，譬如話波子棋呢類型嘅遊戲嘅，咁佢背後冇一個嘅主題後面㗎嘛，係純粹啲波子跳下跳跳下跳跳下跳咁樣 囉。入神你個地盤就為之贏。 入神你個地盤就贏囉。 Focus 一樣啦，都係圍住人哋等人哋放唔到棋為之贏啦。 咁譬如話你簡單啲嘅飛行棋，飛行棋呢啲咪叫有啲主題嘅遊戲囉。即係有你譬如飛行棋或者妙探尋空啊、大富翁呢啲咪有主題。 咁呢啲小朋友都明白嘅嘢嚟。係 有主題啦。 好容易明嘅 concept 啦。 係啦。咁講咁耐啦，講返先。其實點解會想開呢個節目呢？最主要係因為我自己覺得呢，好多時候而家好多人啊，就係、是、呢，譬如你聽一開始我哋講一開始介紹自己嘅時候都講過話，点解好多人而家淨係譬如话去返去打机啊，或者去点样娱乐系变咗做对住个电脑 mon 或者对住个手机 mon 咁去娱乐，缺乏咗人同人之间见面嗰一样嘢啊。即係好多时候呢打机嘅时候呢，唔知大家有冇留意过自己啊。打机嘅时候呢我哋呢会打到好多譬如队友啊，做咗啲好傻、好蠢嘅事情咧嘅时候咧，我哋会好自然地打啲好刻薄嘅说话去话俾佢，喂，姐，你咪傻噶，你行呢度，即系闹佢哋形式噶嘛。因为呢个嘅电脑 mon 啊，就系咧电脑嘅屏幕咧，俾我哋同人之间有一个嘅隔膜啊，多咗个，虽然话系拉近咗我哋，但系其实反而系一个隔膜，令到我哋见唔到一个真人同真人之间嘅反应。好多时候我都好中意一个咁嘅比喻嘅，就系点解咁多大公司嘅人明明可以做到视像会议噶，好多时候做视像会议，点解好多人都要亲身系飞过去一个地方嗰度，或者亲人真系去见到面同你去开会呢？因为我觉得真人同真人之间总有一啲嘢系冇咗，即系你系用 even 都系用一个视像会议嘅形式，你都系会中间冇咗一啲嘅嘢。咁同埋好多人啦，就系唔知道有啲咩嘢嘅真人嘅喺度玩，譬如话咁最经常嘅咪就系打波打牌咯。咁呢两嘢未必唔系个人都咁喜歡嘅，咁樣又好想一班人一齊去玩喎，一班人一齊去自嗨喎，咁嘅時候咁咪可以透過有冇啲咩 board game 呢，有冇啲咩桌遊可以去介紹返俾大家去知道啊，有啲咩嘢嘅 game 係可以一大班人一齊玩，而玩得好嗨好開心嘅呢。 因為平時玩呢，我就算玩大富翁啊，玩象棋，我都係對住個電腦 mon 或者對住個手機 mon 都係同電腦嗰個程式玩嘅啫嘛。 嗯，電腦唔係，所以就話啦，譬如話 呢、這個嘅大富翁，大富翁佢一隻 game 啦，大家都應該玩過大富翁噶啦。咁就係咧，大富翁係一隻好簡單嘅遊戲。基本上你諗下嗰個嘅邏輯就係、是，你摘一粒色仔行，如果行到嗰度冇嗰塊地未俾人買嘅，你就買啦。如果買咗嘅，你咪交租咯。基本上嗰個遊戲就係咁樣啦。咁佢將一個咁簡單嘅玩法，將佢延伸到兩個至三個鐘頭，咁所以呢隻 game 咪導致悶嘅情況咯。咁呢隻 game 同埋都其實都好耐啦，呢隻 game 都，所以佢都如果真係要玩嘅，所以會有啲 update 嘅。所以如果真係睇翻說明書咧，真係睇翻本說明書咧，大富翁入面咧係有嘗試加一啲嘅其他嘅快速例咧，去令到隻 game 更加快啦，或者令有好多民間嘅規則，令到依個嘅 game 去更加有興趣。 係咯，所以我次次同人玩咧，嗰個規矩都唔同咯。玩之前我都要問定啲 friend 喂。是咪摘到三個六就翻大陸啊？ 哦，飛行棋係啦，呢啲叫 我大富翁都好似係摘到三個六要坐監噶嘛？ 三個六坐監啦，譬如話有啲嘅特別，譬如話講少少啦，大富翁有啲民間嘅例都幾有趣嘅。比方說一開始行第一個圈嘅時候，咁即係正常玩法就係行第一個圈你已經可以做嘢啦。咁咧有啲民間嘅規則就係話你行第一個圈嘅時候全部唔俾買嘢。一定要行過就成個圈之後，先至可以開始買嘢。咁就做咗個隨機嘅位置。咁你碌色仔嘅時候，你就隨機啊，唔係次次哦，因為你行先，咁你咪有嗰個優勢咯。唔係啊，我今次運好，我行得好行快咗，你吹啊！ 係咯，咁啊，所以每一次玩嘅時候都要問定身邊嘅朋友啊，你哋啲規矩係點樣玩㗎？ 同埋啲遊戲咧，其實嘅主要嘅目的都係想帶俾大家開心啦，所以咧自己改規則咧係唔驚嘅，我覺得係唔使怕呢樣嘢嘅，即係話哦規則唔係咁寫喎，好多人都係睇啊說明書係咁講，但係覺得呢部分好悶喎，好似好無聊喎，咁。咪自己改佢咯。 系咁，只要大家有共識咧，改規矩都系冇問題嘅。不過啱聽你講啊，頭先大富翁呢啲 game 咧，要玩大概兩至三個鐘啊。有冇啲快速少少嘅 game？ 有啊有啊。跟住落嚟嘅節目，我就係想講啲入門一開始嘅可能短啲嘅 game 嘅。咁我哋之後咧，我哋都會講翻一啲入門簡單可以玩嘅遊戲，即係個例唔會好複雜嘅。遊戲去等大家可以試一下，有呢隻 game 我聽過，我最少聽過呢個名，我知道大概呢個 game 係玩咩先啦。咁好多人就係因為我都唔知，亦都冇咁嘅地方去攞呢啲嘅資料，身邊又冇咁朋友去玩啲嘢喎，咁所以就卻步咗呢樣嘢。 係啦，因為有時去到咖啡啊，去到會所冇留花半個鐘頭時間，走去睇份說明書啊嘛。即係大富翁嘅說明書比較複雜少少。 同埋好多時候去到，譬如話可能去會所啦，可能去一啲嘅咖啡啦，咁好多而家嘅咖啡樓上，特別係樓上咖啡啦，都會有好多嘅 game 喺度喎。哇，一棟，可能兩個櫃咁樣嘅 game 喺度。咁好多人其實都唔知點樣玩嘅，發覺好多人。 所以通常啲人攞 pair 牌啦，或者攞 Uno 咯， 攞 Uno 再攞四年玩咯，四年玩象棋。 咁呢啲真係比較簡單少少，同埋細細個已經開始玩開嘅。 咁同埋呢啲 game 有樣嘢就係、是、通常你去得咖啡咧。都唔係淨係兩個或者四個人去玩㗎嘛。 係啦，有時喺新朋友唔識玩嘅 game 啊，咁你都可以好快現造完之後就即刻一齊參與啦。 譬如話我自己就最鍾意嘅一隻 game 啦，而係一啲好輕量嘅 game 啦，又即係得大班人可以玩嘅。咩叫大班呢？譬如狼人啦，呢啲譬如话散游戏，呢啲就叫大班人咁样一齐玩啦。可能最多容纳到八个人嘅，十个人嘅，咁一班人一齐玩嘅，咁咪开心啲咯。 系咪即系好似细细个见到人哋喺尖沙咀开旁转樽嗰啲 True or Dare 咁样，好快一局咁样。 其实因为我就系想我呢类型嘅 game 我都好中意嘅呢类型嘅 game， 我自己都因為唔係每個人，即係當然，如果遇到一班係，喂，一班係同我有同樣興趣嘅，玩同一類型嘅遊戲嘅，咁我哋係玩啲好大嘅 game 係冇問題嘅。咁但係如果一開始玩嘅，即係唔係全部人都咁鍾意嘅，咁咪玩翻啲輕量啲嘅咯。其實輕量啲唔等於唔好玩嘅，輕量啲係就好快一局，好快一局，好快一局，好快一局，好快一局咁樣啫嘛。咁我自己比較鍾意玩嘅 game 咧，一大班人就唔識玩嘅啦。有兩隻 game 我之後都呢兩集都會講噶啦。一隻 game 叫做德國蟑螂，一隻 game 叫做出貓飛蛾。 你聽個名幾特別喎，應該唔係啲香港或者中國嘅 game。 哦，唔係啊， 外國引入嘅。 外國引入嘅。因呢兩隻 game 啦，德國蟑螂啦，咩個來自住來自於德國噶啦， 真係咁嘅， 真係咁樣嘅，真係咁樣嘅，嚟、哦、真係來自於德國嘅。德國蟑螂啦，德國呢個國家係有好多桌遊去發，即係發明啦。一開始嘅時候，因為佢哋嗰個嘅文化都幾鼓吹依一樣嘅嘢嘅，所以佢哋嗰個嘅桌遊嗰個嘅發展都幾比較。深啊，即係幾深入民心啊！對於嗰個嘅桌遊嗰個嘅發展都幾深入民心。 佢哋嗰邊會唔會有每年一度嘅 board game 大賽啊，或者一啲設計 board game 嘅比賽咁樣嘅咧？ 有噶，有噶，有噶！佢哋每年都會有唔止一個嘅，好幾個大賽嗰啲咧，即係佢哋係一隻 game 一隻 game。如果係講真係大型比賽嘅話，係有啲 game 係非常之具競技性嘅，真係譬如有一啲 game， 有一隻 game 叫做冷戰熱鬥啦 ，Twilight Struggle 英文叫做，咁依啲 game 咧係比較上具依個嘅競技性嘅，咁依啲 game 係會有依啲嘅真係一啲嘅聯賽 tournament 咁去打嘅，有咁亦都有好多嘅 convention 啦，有好多嘅會議展覽咁樣啦，咁一大班人咧，好多人去咗啦，咁之後咧，當然啦，會睇有啲咩新 game 啦，啲咩 design， 譬如我中意嗰個 designer 出嘅 game 喎，咁睇下佢會有出啲咩新 game 啊，或者我個 production 公司，即係嗰個出版公司有啲咩新 game， 哇，我咪去研究下，睇下啲咩新嘅遊戲，去睇下點樣玩咯。咁我自己咧其實我自己你點樣接觸桌遊呢樣嘢㗎？ 哦，桌遊就都係你介紹㗎啦， 俾我導咗聲先啦，俾我導咗聲先係嘛？ 咁我跟你玩了半年左右啦，都接觸過十幾個唔同嘅 board game， 有幾個我都幾中意嘅。 我自己咧接觸桌遊咧，其實係透過一隻都幾火紅嘅 game 叫《三國殺》嘅。一開始，《三國殺》係一個即係之前其實《三國殺》之前我都有接觸過其他嘅桌遊㗎啦，三國殺一隻 game 係玩呢個身份啦，即係每個人有啲自己暗底裏嘅身份，然後就每個人要估到對方嘅身份，然後做出相對應，譬如話我係一個主公嘅，即係我係一個皇帝嚟嘅，我係一個主公嚟嘅，咁樣咧我咪要保護自己咯，皇帝唔可以俾人殺㗎嘛，咁咪。咁樣呢，咁之後嘅集數我都希望因為三國殺喺香港嚟講都係比較多人識嘅一隻 game， 咁如果有機會嘅話呢，我都會想搵啲時間去講一講一啲三國殺一啲入門或者一啲比較開始中級程度嘅嘢，咁去講呢樣嘢嘅，都會想講。 係咯，我見你咁鍾意呢個 game， 應該一集時間唔夠你錄啊。 一集時間，如果講三國殺真係可以講好耐嘅，因為三國殺裏面都有好多嘅一啲嘅 so called 嘅 mechanic 啦，一啲嘅技巧上嘅嘢係可以同大家一齊研究一下嘅。咁我自己玩桌遊係咯，講三國殺啦。咁其實之前都有接觸過桌遊嘅。咁我當時即係未知道，原來桌遊唔係淨係得我哋喺玩具反斗城見到嗰啲嘅桌遊啦。咁如果淨係計嗰喺玩具反斗城見到嘅桌遊嘅，就係呢個嘅嗰只叫中文叫乜嘢？妙探尋空啊，係妙探尋空，妙探尋空。 哦，有好耐嘅呢只，我細細個已經聽過嘅啫。 唔係，我細細個咧記得有一次咧，我喺呢個嘅屋企附近啲社區中心啊，第一次見到呢個嘅戰國風雲啊。 哦，又係嗰間公司出嘅 ，Risk 嘅，係嗰個同一個公司啦，出版公司同一間啦。咁Risk 嗰陣時咧，好即係嗰陣時好細個啦，亦都唔知桌遊係啲乜嘢嚟。咁咧見到一隻 game 入面有好多嘅 component 啊，即係好多嘅細隻嘅一隻棋仔啊。咁其實都幾嚇怕嘅。咁但係咧， 我反而覺得好吸引啊！即係見到嗰個棋盤，哇咁靚，然之後咁多唔同顏色嘅棋， 好似可以砌到好多嘢咁樣樣喎，好多唔同嘅、 有啲人係鍾意，有啲人係鍾意呢啲嘢㗎，但係有啲就係、是、但係如果全部人都唔識呢隻 game 點樣玩嘅話呢，係真係會俾人嚇怕咗呢一隻 game， 嘩咁多嘢嘅會唔會好難嘅呢隻 game， 咁樣所以就會有卻步啊。咁 因為細細個男仔都鍾意打仗啊嗰啲遊戲㗎啦，咁戰國風雲我細個都好鍾意。 戰國風雲其實都幾講呢個嘅運氣。 另外同公司有個酒店大亨啦，新城之旅啦，即係望落去都係好吸引㗎嘛個棋盤。 其實呢啲 game 呢，其實入門嚟講呢，其實都幾適合玩㗎。譬如生命之旅其實我幾鍾意㗎。生命之旅幾鍾意玩因為呢生命之旅玩完之後呢，你係可以，即係可能玩嘅過程會有好多嘅起起跌跌啦，同埋你成分都甚高啦。咁但係玩完之後呢，你可以 review 返，即係重新睇返啊，我啱啱好似過咗一個人生咁樣喎。因為佢生命之旅嘛，真係佢隻 game 係我啱啱過咗個人生，我調返轉頭望一望啊，原來我自己我喺十二歲嘅時候，我選擇咗絕學，我出嚟做嘢。我做好嘢之後，我可能我喺28歲嘅時候遇到我老婆，然後過一年就結婚，咁之後慢慢你可以見返成個你嘅人生係點樣，其實係一隻幾有趣嘅 game 嚟嘅，生命之旅。其實好講桌遊呢，唔使即係好多人驚桌遊呢個 terms， 因為陌生啦，身邊可能冇朋友識，唔使 咩。我第一次聽桌遊呢樣名，我諗起啲 card game 啦，即係三國殺啊嗰一類嘅 card game。 三國殺其實英文board game 咧就真係泛指有塊，即係原意咧就泛指有塊 board 喺度嘅，真係有塊板喺度叫 board game 啊。 因為通常大陸嗰啲桌遊雜誌都係送牌噶嘛，所以喺桌遊係咪全部都是牌嚟嘅？ 全部都係牌。但係而家已經廣泛咗，即係桌遊英文嘅話都會比較分得細啲嘅。英文嘅話就比較都分得細啲嘅，就係、是、有 card game 同埋 board game 嘅英文嘅話。咁但係香港即係大陸同香港都係啦，咁就桌遊就已經泛指咗，無論你係所謂嘅卡牌遊戲啦，定係真係有塊板嘅桌上遊戲啦，咁兩樣嘢都泛指咗一齊㗎，兩樣嘢都已經。咁我自己頭先講過啦，我卡探島係你鍾意嘅 game 啦，德國蟑螂，我講德國蟑螂呢隻 game， 因為下一節我都想講德國蟑螂呢隻 game。 呢個都係個 card game 嚟㗎。 德國蟑螂呢隻 game， 德國蟑螂係一隻 card game 嚟㗎。 但同我哋平時玩嗰啲 pair 牌嗰啲 card game 係唔同㗎喎，係咪？ 德國蟑螂玩嗰隻 game 呢，其實嗰個嘅遊戲嗰個操作呢，大家應該其實好熟悉㗎喇，應該都。咁就係同呢個嘅你喺酒吧里面玩嘅大话式其实係好相似。 喔、哦、即係大话式嘅 card game 版嘅。 係啦，有少少似呢，又唔係真係一模一样嘅。点解咁讲呢？因为佢係一隻吹水游戏。 即係讲大话嘅游戏。 吹水游戏係讲大话游戏。咁呢、這个嘅 card game 里面即係 board game 入面呢，有好多种嘅唔同嘅 mechanic 啦，咁樣下一節返嚟我會想同你講唔係okay， 即係下一節再細講啦。 下一節我會再細講一隻 game 入面所有嘅玩法啦，係點樣玩啦，同埋一隻 game 我點解咁鍾意，我會特登拎出嚟介紹。剛才講返嗰樣嘢啦，玩大話式。咁呢桌遊入面呢有好多唔同嘅玩法。比方說剛才講過啦，有一啲係古身份啦，大家比較熟悉嘅就係、是所謂嘅狼人啦 呢個我未接觸過。 狼人你未接觸過？ 未接觸過。 狼人即係殺人遊戲 ,Killer, 啲英文就講 Killer, 即係大家有一個殺手咁天下請閉眼咁樣。仲有另外一啲嘅遊戲，就係、是、譬如話頭先講過嘅一啲嘅吹水遊戲啦，或者係一啲嘅有一種遊戲其實好鍾意嘅，就係、是、叫合作性遊戲。咩嚟嘅呢？就係、是、呢，通常玩遊戲嘅時候呢都會同唔同嘅玩家去競技，即係唔同嘅玩家鬥，即係譬如話我要搶你塊地，我要喺呢度偷啲錢攞走佢咁樣。咁嗰種遊戲呢，合作性遊戲呢嘅玩法呢，就係、是、將 全部玩家成為一 team 人，一 team 人。譬如話你係科學家，我係一個鬥士，你係一個傳送員咁樣。 即 係 自己組隊揀角咁。 組隊揀角，然後咧我哋咧就全部人最面臨一個嘅問題，即係 game 咧就會俾好多嘅唔同嘅難題你去解決。咁樣之後咧，你就要我哋全部人去解決一個難題。咁通常咧，呢類型嘅遊戲咧，輸嘅方法咧都有好多種，輸嘅方法都有好多種，贏嘅方法咧就只有一個。咁樣咧，所以咧，通常呢類型嘅 game 咧，同埋可以一大班人咧，唔使話，喂，我要鬥死你，我要鬥死你，我要鬥死你。咁我哋一大班人可以討論啊，之後落嚟嘅我哋要點行啊？好似行呢度好啲喎，行嗰度好啲喎，咁啊有個共謀感一齊去玩啊！咁咧，依一類型嘅遊戲其實我幾中意嘅。 有咩實質例子啊？譬如有啲咩 game 係迎合呢一個咁樣嘅模式 的？有嘅，譬如話依個嘅比較出名嘅就係依個嘅英文叫 Forbidden Island 啦，我中文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啦。仲有另一隻 game， 同一個設計師出嘅都係，叫做《瘟疫危機》。《瘟疫危機》咁呢啲 game 咧都係一啲嘅《瘟疫危機》嗰個主題咧，就係話啊，成個地球而家有一啲嘅病毒啊，好多有四種唔同嘅病毒爆發出嚟啦，喺世界唔同嘅各地同時間爆發。咁我哋作為一個醫療團隊啊，有啲人係去醫療兵嚟嘅，有啲人係呢個嘅調動人員嘅喎，有啲人係負責，咁每個人有唔同嘅角色，有啲係科學家，咁我哋嘅目的就係要將喺限定時間之內喺只 game 未整死我哋之前咧，我哋要研究到四種唔同病毒嘅疫苗出嚟，去醫治呢個世界啊！ 幾特別喎呢啲 game， 即係佢唔係敵對嘅關係，大家係合作嘅關係。 係啦，咁所以呢類型嘅 game 我自己係中意玩嘅。仲有啦，譬如有啲係純講呢個嘅鬥智啊，嗰隻 game 俾嗰個嘅運氣成分係比較少嘅。咁全部譬如啲 rules 咧，即係嗰個例咧，已經係你寫曬啊，呢一步如果你行呢一步嘅話，之後會有咩事發生？行呢步呢度有咩事發生？咁每個人其實知道曬成隻 game 將會點樣運作噶啦。咁咧，但係咧，我哋就要啊，譬如我行咗呢步，咁佢就攝咗我個位，咁啊鬥智成分非常非常之高嘅，非常非常之高。同埋佢譬如例子啦，有一隻 game 叫做《電力公司》，咁都係一隻比較大嘅 game 嚟嘅，五星我都會講係四星難嘅 game 嚟嘅，就係咁就因為佢係完全透鬥智啦，咁樣咧，所以咧，同埋佢有一個好得意嘅 system。咁佢個遊戲個主題點樣嘅咧？就係話我哋係一個電力公司嘅老闆，咁之後咧，我哋要去起啲發電廠出嚟，我要去買啲發電廠翻嚟，咁之後咧，我哋要抌啲資源落去，去等佢發電。之後咧，仲有我哋要將，因為發電廠發完電之後啲高壓電嚟噶嘛，我哋要將佢變成起啲變壓廠出嚟。去喺唔同嘅地區起啲變壓廠出嚟，咁樣咧去將佢哋變翻到平民可以用嘅電，咁樣咧呢只 game 咧同埋咁你要買資源啦，要買發電廠啦，我要起變壓廠啦，咁呢啲全部咧個資源系統咧同現實世界咧係非常之相似嘅，係真係非常之相似。係 咯，係有啲 role play 嘅 game 咁樣樣。 role play game， 我哋講 role play game，role play game 咪三國殺咯。係 咯， 三國殺呢啲 role play game 啊，三國殺嚟自於病啦呢只 game， 一隻外國 game 嚟嘅，即係咧佢係本來咧就係、是、嗰、那個主題就係西部牛仔嚟。西部牛仔嘅一隻 game， 咁後來慢慢就俾中國人吸納咗啦，然後咧就將佢變成咗呢個三國嘅主題，咁一爆就咁紅啦，《三國殺》 用啱個主題之後咧，紅咗十幾年嘅 game， 有冇十幾年？ 冇十幾年，冇四五年啦，四五年。《三國殺》而家其實大陸都依然都有繼續出啦，即係有出唔同嘅擴充包。呢隻 game 都係點解我會開始接觸桌遊啊嘛，桌遊呢樣嘢啊嘛，咁所以呢隻 game 嗰個對我嗰個 game 影響都幾大嘅，同埋身邊其實都有幾多朋友玩，因為幾多朋友玩呢隻 game， 有時候咧好多朋友都同我講咗同一樣嘢，就係話 其實想玩三都大家都想玩三國殺嘅，但係最難嘅地方，因為三國殺一來要有八個人一齊去玩啊，咁咧最即係如果八個人就最好啦。咁八個人玩最難嘅地方係反而係約人去玩，因為其實大家都有上網玩過三國殺嘅，即係我啲朋友附近，我啲朋友都有上網玩三國殺，佢哋 上網玩嗰啲就五個人都玩到嘅， 五個人都玩到，即真係玩都玩到嘅， 八人戰場。 啱嘅，但係大家都認為啊，即係大家都認為真人玩三國殺同埋你喺 online 即係喺網上面玩網上版嘅三國殺，其實係爭好遠嘅。 面對面玩好玩好 多，面殺即係咧，我可以拎咗牌啊！我殺你， 你始終要講少少大話噶嘛，你即係你要隱藏自己嘅身份，即係除咗主公之外，你要隱藏自己嘅身份。你估對方咩身份嘅時候呢，你都要呃對方，欸，我係呢個身份啊，其實唔係 嘅。哦，呢啲就可以高級啲嘅技巧啦。即係好多人呢一開始接觸呢類型嘅要隱藏身份遊戲呢，都係直接啊就一開始，哦，有咩我出得啲咩牌呀，啊，唔出得咩牌呀，啊。咁無所謂嘅，呢啲就一開始呢啲人都係咁樣玩嘅。咁但係呢慢慢嗰個嘅玩得多嘅時候，那個技巧呢就開始越嚟越熟啦，咁就開始就知道有啲咩 game， 即係有咩技巧可以去融入咗去 game 入面，去等人哋可以就係有啲牌要留啊，唔係見牌就要出啊，呢啲嘅遊戲。咁呢啲如果之後有機會我都會想講一講。 咁啱講過呢，等陣間下一節返嚟會介紹一隻遊戲係咪， 叫德國蟑螂啊。 好。下一節 我哋返嚟再講一講德國將來呢隻 game 佢點樣玩，等大家可以有一隻 game 聽下佢點玩，鍾唔鍾意呢，下一節返嚟再講。 大家好，我係刁文牛，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wegasin.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